做有范儿北京人， 听城市文化范儿，做有范儿北京人。

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，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明天就等在下一风景啊，我们会到达。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，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。你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，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。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坚持从未变过，未来怎样的时刻，请你记住这首歌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。 爷爷，爷爷，贴好春联是同人。